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海洋局消息，今年国家海洋局原则上不再审批一般性填海项目。2017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5万公里，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达9.7万公里。实际高铁的建成通车，标志着我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四横完美收官。2018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消费维权，在监督经营者全面落实网购7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同时，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工作。2018年起，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将由现行20%左右提高至50%左右。北京市商务委员会近日出台方案，进一步优化连锁便利店发展环境。到2020年，连锁便利店数量达到3000家左右，其中中心城区达到2000家以上。即日起，亦庄线、房山线将进一步缩短列车运营间隔，继续提升动力。63岁的罗大佑以一场当年离家的年轻人演唱会，以一首首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伴随现场近万名观众度过了2017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 来自卢大佑《童年》。童年的我们捕鱼捉虾，采摘茉莉花，一颗小小的不安的心在这小小的身躯中跳动得那么的有力，那么动听。村口的那根小白杨如今已经高耸入天，迎风而立，而隔壁班的那个如茉莉花般又白又香的小女孩如今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吧。童年终归已经在我们的回忆里。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赵雷《南方姑娘》。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儿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挑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南方姑娘，你说今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倘若那天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故宫博物院的统计显示，该院2017年全年接待了169,9538名游客。今后本市远郊区县的地铁都要建 P 加2停车场，现有的所有地铁站都必须重视和共享单车的接驳，尤其是80多个重点地铁站。对小排量汽车购置税进行优惠征收的政策正式推出市场，1.6升及以下排量汽车恢复按10%的法定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据统计，元旦假期3天，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2018年的第一天，黄金销售迎来开门红。随着消费群体年轻化的转变，宝石市场也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小长假前两日，菜百整体销售金额同比去年上涨10%。城市副中心绿新棚改项目通州张家湾片区实现100%签约，下一步将继续启动城市绿新项目非住宅拆迁工作。2017年北京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与2014年同为历史最高值，降水量偏多，日照时数正常，高温日数显著偏多。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4所在京顶尖高校近日先后发布双一流建设方案。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故事多，充满

尽了世间事，浑作浩涛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叶丽仪《上海滩》，那些年，这是我们一起追过的剧。一群人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虽然清晰度不高，屏幕也不大，也不是彩色，却能看得欢声笑语，津津有味。如今即使是宽屏幕、高分辨率、色彩绚丽，但却再也寻不回当初的那个味道了。听到来自于孙楠《无愧于心》。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一季的北京都是最好的遛娃时节。今天的969旅行者带你走进北京顺义的一处 MK 魔界之旅。 MK 魔界是以爬行动物为主题，科普爬行动物知识，传播爬行动物文化，繁育濒危爬行动物，保护濒临爬行动物，其中的集科普、旅游、观赏、餐饮、文化、市集于一体的主题亲子公园。这里呢拥有300余种爬行类的动物，占地面积约93000多平方米。最近呢，这里有一个活动，准备了魔界的冰与火之歌。凛冬将至，就让我们在魔界奏响冰与火之歌。给你一个冰雪的世界是这里的心意，送你温暖，满足你的好奇，才能让你更加感受到魔界似火的激情。当室外-10度，冰雪激情，欢乐飞扬。魔界有所有冬天该有的颜色，给孩子们一片冰天雪地，让童心浪上天际。魔界冰雪嘉年华乐园，这里有雪地悠波球、雪地摩托、雪地挖掘机、雪地转转、雪地坦克等等，充分满足了孩子们户外玩雪的乐趣。当室内温度25度时，在玛雅爬行的动物馆里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这里有100余种爬行和小动物翘首以待，也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和童趣的心。世界第一大原种大鳄龟吃食委婉又充满套路，还有鱼儿，你来或不来，我的嘴都张得大大的，在这里等你。温柔可触的棕黑锦蛇改变你对冷血动物的恐惧，亚达伯拉象龟既粗犷又耀眼，却有小孩子的脾气，当你把小菜叶夹到它的嘴边，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爱。棕狮蜥溪中猛兽带你触摸恐龙的近亲，还有更多可爱的小动物和老虎，以及可以投喂的兔爷等等。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成了魔界中人，你可能会惊喜地领悟到，原来冬日出游寒冷中同样可以这么燃，同样可以如此丰富，如此温馨。如果北京的小伙伴想去体验这么一处冰与火刺激的 MK 魔界，那么它就地处于北京市顺义区的高丽营镇玉安路。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969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Yes.

太模糊，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 挑战是无止境的，上司是骂不完的，但牢骚几句之后还是要打满鸡血的去迎接工作，因为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实现你的价值，为了让自己精力独立，人格独立，为了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昂首挺胸。 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风的线条。